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啊嘅加入嘅。咁啊，呢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最新嘅通完电话，系嘛？我哋都今朝喺个快讯嗰度讲过啦。呢、这个电话通讯个内容咧系有如一贯十年八载，甚至系十几廿年更长时间嘅内啊吓嘅八股同埋空泛。我就唔知 Donald Trump 咧，即系面对呢个中文里面翻译习近平呢番说话咧，佢点样顶咧？系顶够一个半钟头咁咧就系咧，双方咧系表示咧系互相邀请系访问吓。咁啊呢个几时会实现就唔知啦。跟住咧，他打完呢个电话之后 ，Donald Trump 会责成呢个财政部长贝特森啊，系点样样要求中国实践佢所答应嘅嗰个开放市场嘅承诺都唔知啊。我谂相信好快就知噶啦。咁咧就而家咧又系星期四、星期五啊。咁啊，一啲咧了解 Donald Trump 嘅嗰个行为啊，性格行为咧，知道可能佢系趁周末咧就做事将嗰个纳斯达克恒指抽翻高咁嗱，呢啲咧揾食咧揾银咧呢个深层政府又好，无形之手又好咧，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嗱，咁啊啱啱好咧就系曾经高调提出香港玩完 Hong Kong is over 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亦都系呢个摩根士丹利嘅首席经济师咧，系罗奇，就咧最近咧突然咧修正佢嘅结论，佢咧系接受呢个香港明报嘅访问嘅时候咧就承认，佢话随着恒指显著回升，而家令到佢一种新嘅谂法，咁香港咧身为中国一部分咧，其他金融中心冇嘅优势只不过香港咧当佢被记者问及。你是不是仲认为香港是玩完定是未完咁罗奇的说话呢就是说香港过去的自我认同已经呢是成为历史的了，没得翻转头的了。香港国一国两制的另一制受到中国压力及其连结而边缘化，亦都是完结的部分。又说香港由亚洲国际都会日渐成为亚洲的中国城市。他说跟着呢市场咧就系一切，咁啊罗奇到底有冇修正啊？系话香港啊系冇玩完，而佢以前睇错咧。咁啊据明报啊呢个最新嗰个访谈咧，就系罗奇话中国管治香港个睇法冇变，不过咧佢认为香港作为中国嘅一部分咧系优势。嗱，咁佢冇咧系再向明报啊明显话香港咧唔再玩完。是仲有希望，佢冇讲，系嘛？只不过咧，最近咧，唔知点解传出呢位经济首席分析师咧，就话修正收翻佢以前讲嘅说话，香港唔系玩完，香港仲有非常之灿烂嘅明天。嗱，呢个系咪嗰啲华文传媒喺度曲解阿罗奇嘅说话，定系罗奇确实最配合最近嘅经济形势，又其实对香港嘅前景真系唔系太悲观咧，阿博生。 罗奇咧就喺中国大陆，我特登去上去睇相关媒体嘅报道咧，个说法系佢认错嘅，嗱佢唔系纠正佢错误，大陆嗰啲简体字媒体就话佢认错，就话佢推翻晒以前咧，即系 Hong Kong is over 呢个言论啦，咁而且咧就唱好香港，仲话香港咧就仲喺中美嘅博弈里边咧揾到新嘅位置等等，嗱我觉得咧就。如果他真的真心的话，我觉得他很刘少佳咯。突然间，即系我如果你揞住嗰个幅相咧，你以为呢个访问咧系访问紧刘少佳，咁我当然冇办法揣测佢背后嘅动机啦。我只能凭字面上边去分析佢嘅理据同埋佢推翻嘅因由充唔充分啦。咁我睇到咧，佢只系举紧个恒指嘅数字就上升，咁所以咧就去定论咧呢、这个。香港的经济呢就仲有好大的机会。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恒生指数呢係会升会降，曾经跌到2万点以下 亦都曾經上到差不多30,000點，有人唱到話有40,000點。 是 如果只是根據恆生指數，如果下一步或者是這個下半年呢是暴跌的時候，羅琦是不是又要因為這樣而轉態，就說 Hong Kong is over again 呢？我不知道，但如果作為一個這麼高級、這麼專業的經濟分析師，只是拿恆生指數作為一個分析的理據呢，我略免，以我不懂經濟的身份，我都覺得不夠充分，同埋有啲淺薄咯。 点解明报啊又追住罗琦嚟到访问咧？事完咧喺几日之前，系美国嘅彭博首先咧系访问罗琦先嘅。而咧彭博咧系访问罗琦嘅时候咧，就用个标题就系话咧阿罗琦自己承认吓佢嗰个香港玩完论咧系发表得太早吓，就咧罗琦咧系决定咧系修正啊。咁咧就彭博咁样讲咧。咁於是咧就引起啲華人世界咧一片嘅雀躍之聲，有見及此咧就明報咧係再追問啊，嚇訪問多佢一次係嘛，係嘛？咁所以啊，喂，到底羅琦嗱，而家你話嗰陣時舊年話香港玩完 ，Hong Kong is over， 咁而家咧中國嗰啲小粉紅話其實佢已經認錯收翻，咁你如果話嗰陣時香港玩完係錯，係咪即係話而家個意思係香港充滿希望咧？不但不玩完，而且咧仲嗰个生机蓬勃，将来越嚟越好咧，系嘛？定系既冇话唔玩完，但系亦都唔会话玩完，或者我唔会话几时玩完，或者玩完嘅嗰个状况系惨烈定系温和嗱？呢啲咧成日都话，唉，而家咧暴风捉影啊，系嘛？罗琦咧接受明报访问嘅时候咧，佢强调市场系香港就系一切。这个跟我们风云谷所标榜的叫 follow the money 完全一致，没错啊。他说呢恒指回升了，他要自我挑战重新审视分析框架。他认为在美中关系转差之下，中国和其他亚洲公司有意在香港集资，并且在国际投资者之间是掀起放售美国 sell America 之风，这些因素都可能令香港受益。他的意思是这样。其实这件事不足为奇，不需要罗琦说。正如这个哈佛大学在 Donald Trump 下令之下是要驱赶所有国际学生的话，那这些国际学生就必定会流向于其他的教育市场，例如英国，甚至香港都立刻说科大是立刻说是免试再取录。那这个当然在这个 Donald Trump 疑似是在这个锁国的趋势之下，那些资金会走出来这个第二地方，中国也都必定是可能是一个重新考虑重返的一个选择。但是到底是不是香港呢？定是不是香港其实是第二呢？如果有记者在场，他应该立刻问罗琦，其实最近中东、阿布扎比和杜拜这两个地方有大量热资涌入，包括啊，杜拜无端端嗰啲豪宅嘅楼价咧系上升，而阿布扎比咧，佢已经成为另一个叫艺术品投资嘅中心。最近咧，我听讲伦敦咧嗰啲豪宅咧系跌得好紧要，伦敦嗰啲画廊出售啲艺术品咧，本来几十年来冷战时代咧系一个咧好非常之啊苏富比啊、佳士得啊呢啲咧系一个非常之蓬勃嘅艺术品投资转换中心。近日呢，最近这一年半载呢，那里的人呢就大叹呢是生意低落。相反，投资艺术品呢那个市场最近呢在阿布扎比呢是大有是崛起之势，而杜拜呢也有很多钱涌入。尤其是 Donald Trump 最近访问沙地阿拉伯，高调就声称说沙地等国呢是投资共6,000亿美元去美国。那是人都看到啊，这个金钱帝国的版图正在经历重组，加上很多投资者或明或暗是对于 Donald Trump 的经济政策不满，包括马斯克是非常反对这个 Donald Trump 在国内的这个激烈的减税的政策。这些太多的未可知的因素，就连香港的罗琦所说香港玩完是这个这么 fix， 是这么睇得咁決斷啊！呢個睇法咧，都投入咗新一輪嘅不可知嘅呢個大漩渦之中。所以我諗佢係咁嘅意思，就係香港係咪好似佢舊年嗰陣時係拜登做總統嗰陣時啊睇得啊咁絕對咧？佢話未必係，因為而家 Donald Trump 上嚟喺美國，喺美國嗰度倒米，佢個意思即係話， 有 Donald Trump 同美國倒米咧，嚇嗰啲大旋風裏邊咧就會咧嚇牽就去吹出好多嘅金錢咧，係去第二度。而香港佢嘅意思即係話個地理嘅優勢咧，環境咧係全世界第一流，始終係背靠中國，所以香港未必咧係會死曬。佢係咁嘅意思，就唔係話 yes and no。或者叫 black or white， 不是黑或者白和 yes or no 之间的这么决断的答案。但是你知道大陆那些人一听到呢，中国人的想法呢就是、啊、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中必必奸，所以就变了一连串的唱好的政治宣传了。 没错啊，陶生。这个逻辑呢，虽然今次呢我就觉得他就比較保守啲啦，佢就冇話完全咧，真係好似嗰啲小粉紅講話佢認錯或者係完全咧推翻曬，佢只係講佢話咧承認呢啲宏觀嘅判斷咧風險不少，仲撤交佢篇文章標題咧 ，Hong Kong is over 咧，係好似啊一位美國嘅棒球名將咁所講啊 ，Nothing is over till it's over， 即係其實係一啲文字遊戲，即係話咧啊事情未真正完結。就不能够说真是 over 的，这句说话当然是有些哲学的、意味啦，但是也是取巧的，因为你什么叫做玩完呢？难道香港绿沉、啊、或者是遭受到核爆、啊、叫做玩完吗？香港是不会消失的，一日就算经济低落的时候、嗯、总会有机会呢是会复苏的，究竟是何时何日、啊、究竟是100年后还是200年后、啊、所以呢、嗯、我觉得罗琦呢今次咧就係、是、一個比較、我叫戴咗頭盔嘅訪問啦，因為佢咁樣講法咧係不敗之地嚟嘅、啊、因為佢講到香港一啲基本嘅事實啦，譬如背靠中國啊，有地緣政治嘅優勢啊等等啦，咁同埋咧佢特別提到有三個因素左右香港，第一就係本地政治，第二中國大陸嘅經濟同埋中美關係，咁佢話咧依三者咧就都並非香港可以左右。而且香港方面曾經他認為劣勢，但現在換了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他覺得中美之間的這些貿易衝突對香港帶來是新的機遇，而並非他原先想的威脅。這個角度我們曾經都講過了，但是如果我這樣看，我可不可以用他的理論，其實講英國不是還有機遇，因為現在很多的美國富豪呢是出走嘛，出走的地方除了当然包括某些去了中东啊、某些去了东南亚之外呢，其实有部分就去了英国嘛。咁另外去好像你说美国的学生最容易、去的就是英国其他的院校，而未必是会来到亚洲的香港。咁而因为世界上的排名呢，英国的名校呢是多过香港好多的。咁所以如果用返罗琦的理论啊，应该最着数最快就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最得益的是英國而不是香港、嗯、但他當然就沒有提到英國啦、 啊、因為英國背後沒有一個中國大陸，他的意思就是為什麼他說他獨愛香港呢？香港後面有一個大陸，但在邏輯上來說呢是羅琦沒有講明這個中國大陸在美國、啊、Donald Trump 的政府眼中一定要是一個可以接受和能夠合理打交道和說話要算數和遵守合約同埋係要正式要向美國全面開放嘅中國，喺一個咁嘅大前提之下，香港背靠中國咧，先至會回復啊佢所講嘅優勢。嗱，佢呢啲講啲唔講啲，嚇令人質疑咧。佢身為一個所謂嘅經濟分析師啊，嗱當然啦，即係我哋大家了解到咧，你對報紙記者講嘢咧就唔係話太學術嘅，係嘛？咁但係咧，即係佢呢個要點，佢冇講出嚟。你頭先講到話啊，呢個第一係香港嘅政治，香港係冇得話事，咁呢樣夠陰功啦。本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噶嘛，嚇一國兩制噶嘛，係嘛？港香港人管理自己嘅事，咁點解香港嘅政治、香港自己冇得話事咧？係呢樣佢反而啊認為啊嚇呢個係優勢啊，定係啊係劣勢咧？係嘛？第二就係中國經濟嘅狀況，咁啊換言之，中國經濟要根本好轉啊！咁香港先至真正唔係唔 over 噶嘛，先至經歷一個叫做再生噶嘛 ，resurrection 噶嘛。咁如果中國經濟而家係爛到咁樣樣，又或者失業率高啊，啊呢個咧地產爆破啊，嚇而家啲咁嘅到處爛尾樓啊，係嘛？或者啲貨出唔到啊，嚇或者經濟增長唔該你羅琦講係咪要6%以上啊？香港先有運行咧，而家就5%都冇啦。嗱呢個又講唔通啦。 第三就是視乎美中關係啦。嗱，呢個又係阿媽係女人啦，係咪？喂，普京做呢個Donald Trump 做總統嗰陣時候，你覺得美中關係好咩？拜登做總統嗰陣時候，美中關係冇而家咁惡劣啦，係嘛？咁點解你嗰陣時話香港 is over？ 而家你覺得 Donald Trump 同埋中國之間個關係惡劣到咁啊？美國國防部長啊，呢個海格斯啊，喺訪問喺呢個香格里拉啊國防部長論壇啊，擺出呢個戰鬥格啊，係話咧中國隨時侵略台灣啊，然後咧走上去美國嗰、那個呢個驅逐艦嗰度演習啊，係咪曬出嗰啲武器啊？乜你羅奇覺得而家嗰個美中關係好過拜登咩？拜登時期啊，如果你話 Hong Kong is over， 咁你而家覺得美中關係有改善，所以香港唔係 over 咩？係嘛？嗱，呢三樣嘢都講唔通嘅其實。不過呢個咧就是另一回事，咁呢啲咧經濟分析師啊，有時要唱好唱衰啊，俾啲銀行金融界喺裏邊揾啲食啊，呢個無可厚非。就係嗰種香港啊、大陸嗰啲網民啊，係對於一個羅奇一個咁嘅經濟分析師啊，佢開金口係判啊香港生或者死，係睇得咁著緊。呢啲本身係一種咧叫殖民主義嘅心理，就係咧呢個你個思想上啊係被殖民。即是说罗奇说你死的时候呢，你个个好像家家户死老豆那样。罗奇现在说我修正了，你死不晒的，是有翻生的机会，于是个个就破涕为笑，是即刻呢是弹回起身敲锣打鼓，老豆未死的，原来老豆是救得翻生的。这些本身看在罗奇眼中呢，就觉得你是一些呢真是被美国是思想殖民的第二等次级的社会。何况到底第三个可能就是罗奇是不是有消息，你的意思就是说、香港以前是一国两制，是特殊角色，他日后走向一国一制的框架，他承认了，就是说一国两制已经玩完了，是不是一国两制如果玩完了的话，那香港怎会不 over 呢？是吧？嗱，呢個自我矛盾。佢話咧，香港以往嘅身份認同，用佢嘅英文叫 old sense of itself， 已成過去。咁咪係咯，係嘛？呢個鄭雁雄話，佢離任之前，佢話好驕高興，香港終於有中國香港嘅樣子。唔淨止啊，香港終於有中國烏坎啊嘅香港嘅樣子。咁呢個係一國一制，你自己都承認啦。以往嗰個身份認同冇啦，咁如果係咁啊，乜你覺得香港唔 over 咩？反而會翻生咩？ 嗱，我套用翻啦，喺一年前啊，因為羅奇發表呢個言論 ，Hong Kong is over 時，遭受到親中愛國陣營嘅炮轟同埋圍毆。嗱，當時身為反駁隊即行政會議召集人嘅葉劉淑儀咧，就其中一個表表者。他投稿俾 Hong Kong Free Press， 當時咧就同呢個羅奇不戰啊，羅奇仲話咧開玩笑話葉劉係咪迷上咗佢啊咁樣咧？你記得當時嗰單嘢，咁所以咧嗱裏邊咧佢指斥呢個羅奇咧就話叫佢唔好做香港嘅預言家啊，而且咧就話佢只不過係一個呢個退休嘅銀行家啊，咁呢個一連串嘅説話咧就係葉劉咧就去即係。言語間就對羅奇就不好看得起了，還覺得他膚淺和短視，嘲笑他就好像一個看上腦一樣，沉浸在預測香港的未來，又說他來香港這麼多次就都是言論流出他是股票經紀人的膚淺和短視，遇到困難就去撤資。如果用回葉劉的說話，喂，他只不過是一個預言家嚟嘅啫，而家就算羅奇唱好翻香港，咁你哋親中愛國陣營唔使興奮喎，小粉紅唔使拍曬手掌，跟住要轉載或者報導喎，係嘛？你一樣可以當佢喺度廢話嘅啫喎。點解而家突然間咁開心咧？突然間好似咧得到呢個青睞之後咧，就十分之著弱咧。 因為你喺個羅奇新一輪嘅口水裏邊啊，係查找出某啲咧。是嗒落个口嗰度舐舐嘴，系令你觉得好甜蜜同埋好营养嘅嘢。但其实我睇翻全篇嘢咧，我唔觉得罗奇系一个好明显嘅态度，系嘛？因为好多嘢咧都系啦，即系自我矛盾。 係因為羅奇咧本身係紐約大學出身，紐約大學係一間非常之左翼嘅學校，所以可能佢透過咁樣講咧，其實兜篤咧係鬧翻 Donald Trump， 話翻俾啲美國人聽嗱嚇，你而家你選咗咁嘅總統咧，香港就算死咗咧都可以翻生啊！就算是一國一制，人哋都贏你啊 ！Donald Trump 啊，統治之下的美國，嗱係咪咁咧？呢個我就暫時就唔評論住。只不過咧，佢話北京不會放寬對香港的直接管治，長和賣港口咧就係一例。咁之但係啊，香港仲有優勢，就係仲係一個集資中心。咁啊，請問啦，你嘅意思即係話啊，香港咧係嚴厲執行港版國安法？同埋咧，香港好多嘅高官同埋呢個晶片啊，其他高科技產品喺繼續受到美國政府制裁之下，同埋咧美國同埋中國之間個政治對峙，包括咧係中國有一日攻打台灣嚇，呢個咧香港仍然咧係有背負中國嗰個優勢係嘛？啊，仍然可以成為集資中心係咪？嗱，呢個咪就係葉劉講得啱，佢係一個咧股票經紀咯。但是咧，股票經紀由於你是摩根士丹利咧，嚇係一間咧咁大嘅財團咧，你知呢個世界認錢唔認人，就算佢缺乏對中國嘅歷史同埋政治啊嗰深層認識咧，呢啲講嘅講咧都可以啊，係被啊西方同埋本地嘅傳媒轉載咧，係吹起一股咧啊呢個風潮係嘛？當羅奇話你判死刑嘅，我哋當時評論羅奇啊話 Hong Kong is over， 我哋冇贊成佢嘅喎。我哋只不過轉述同埋分析佢點咁點解咁講，係咪同埋配合埋其他嗰陣時張炳良啊、等等施永青啊、甚至係陳啟宗啊等有識之士啊，就話香港你唔需要成日都係講國安啊，應該咧係注重啲講經濟。而嗰陣時羅奇話 Hong Kong is over， 我冇話羅奇一定啱喎，即係話咧永遠咧佢講嘢咧呢啲人咧你唔需要話完全唔理，但係有一種參考嘅作用。嗱，佢今次嘅參考咧，裏邊個邏輯咧係有啲問題，係嘛？話香港係咪玩完，係嘛？佢其實冇話到香港係咪真係玩完定係翻生。佢話不過咧，以往一國兩制，而家就冇啦。反而佢再強調就係一國一制，再強調咧就長和出賣港口係受到中國嘅限制。咁啊，請問咁樣樣嘅情形之下，係點解唔會玩完，係仲會翻生？佢係咪有啲咩內幕 tips？ 例如話？他說中國咧係會咧係繼續直接管治香港，係呢個唔會變噶啦。咁你指個中國係習近平個中國啊，定係而家啊海外好多 KOL 啊個網嗰度分傳嘅汪洋出嚟主政嘅中國咧？定係汪洋啊，定係胡錦濤啊、温家寶啊一個新嘅啊中國嘅國家機器指導下中國啦？咁又唔同喎。咁樣如果佢話要直接管治啊，佢有呢個管治權，但係我相信到時啊，佢會咧。縮翻一啲咧對香港嘅直接嘅干擾，嗱，所以呢度裏邊係咪有機關咧？定係羅奇裏邊有內幕消息咧？定係佢一講完啊，呢個 Donald Trump 就同習近平啊係通電話，係呢種種嘅跡象啊同時發生，係指向某一個和我哋呢幾日啊分析嘅中國即將發生變局啊，極可能啊發生變局嘅方向咧？啊，呢啲咧就可以各位自己嚟分析啦，係嘛？ 系啊，咁所以就今次阿罗奇嘅言论咧，又引起一次嘅讨论啦，或者系睇下亲中外国阵营里边突然间阿叶柳，特别系叶柳啦，我希望佢出到嚟咧，就翻佢一年前嘅呢篇文章咧，去再评论一下呢个罗奇究竟嗱，如果根据佢所讲，过气退休嘅人银行家啦，一个自命不凡嘅预言师啦，咁而家佢预言香港。是冇死到啦，啊，仲系有机遇啦。咁佢系咪又系一个预言师，同埋一个退休银行家嘅喺度废噏咧？嗱，如果根据阿叶柳嘅逻辑啊，呢个人根本就已经系不足为信，甚至喺度吹水嘅时候咧，无论佢唱好同埋唱衰香港，你应该都系 ignore 佢噶嘛，唔使 endorse 佢噶，系咪先？ 叶柳有一样嘢话佢又冇讲错，佢系一个咧即系过气嘅股票经纪。呢啲摩根大通啊，呢啲人咧住喺香港嘅咧，佢哋住喺五星級嘅 service apartment。呢扎西方嘅白人，自從千禧年之後咧，係佢哋咧係有啊住咗美國紐約總部啊呢啲大嘅投資銀行派佢哋去上海啊、新加坡啊、香港啊呢啲咧係坐頭等機票啊，然後年薪都幾百萬美金，仲有獎金啊。喺佢哋眼中睇到咧，就係股票指數。第二咧，可能就係樓價。 系咪？第三就系中国嘅 GDP。罗奇呢啲人咧，一世就唔会走去深水埗或者走去啊呢个旺角嗰度咧，系帮衬茶餐厅嘅。即系话深水埗、土瓜湾、码头围道、红磡、大角咀，吓、油麻地地下嗰度几多间吉铺啊，系几多间珍珠奶茶啊，茶餐厅执笠咧？系对于罗奇呢个层次嘅洋人咧，佢嘅生活几十年来咧，一个字叫 irrelevant。是无相干的，是不是？因为这些西人呢是不会走去踎大排档，亦都不会走去呢旺角朗豪坊那里买100多元一张飞走入去看破地狱。看看香港是不是 over 呢？我觉得要看看下面这个基层，就是很实在，就是看看一条弥敦道有多少吉铺。你说香港是不 over， 股票回来不是看一时半载的恒生指数上定落。一時上定落，有可能是 Donald Trump 咧喺美國嗰度咧係講嘢，係喺度咧間接操盤，係咪？嗱，真正啊，嗱，我講個指標啊，我唔使係羅奇，我唔使係啊呢個摩根大通啊嘅經濟師。嗱，我講一個咧，好多香港人一聽，我包你額頭話我啱啊嘅一個假設。香港幾時唔 over 咧？幾時有運行咧？係嘛？你唔好理而家 Donald Trump 同習近平通咗幾多個電話，你唔好理啊 Donald Trump 話習近平係咪我老友，你唔好理啊 Donald Trump 話 I like this guy I like him， 你亦唔好理咧 Donald Trump 同埋盧比奧點樣唱雙簧，有一個好確實嘅指標，你唔需要聽羅奇嘅講乜嘢，就係如果你聽到有一日喺海洋公園嗰個 Marriott 酒店 ，Marriott 叫做乜嘢？中文叫 啊？ 啊！嗰間嗱個舉例啊，如果你一日聽到喺呢個海洋公園個萬豪酒店，咦！突然間咧係有美國嘅資金湧嚟收購，然後咧喺彭博啊同埋紐約時報啊嚇呢班人啊係搜尋之下，原來發現踢包係趁低價係收購咗嗰間萬豪酒店嘅，原來係 Donald Trump。原来咧，佢准备将万豪酒店啊改建为香港第一间 Trump Tower 或者 Trump Hotel。嗱，如果有咁嘅消息传出嚟咧，我就信香港一定有运行，因为 Donald Trump 而家操作成个中美关系里边直接影响啊嗰个金钱嘅机器，即系话佢要香港生定要香港死，佢开金口。嗱，佢个手头有一份咧系制裁香港官员嘅名单。制裁到哪一陣連不連同他家人那些仔女跟住逼不逼埋 Keir Starmer 英國工黨政府制裁埋他的細路仔入呢個牛津劍橋，這些全部是 Donald Trump 和盧比奧呢班惡耶話事。所以而家咪羅奇是不是有啊？嚇呢個咧貼身的消息真係啊！如果有一日萬豪酒店啊全線宣布啊係低價賣俾 Donald Trump 啊！是 Trump Tower， 而家佢第一批，原來佢家族啊唔使佢嘅，佢個仔啊 Donald Trump 啊，阿 Junior 啊，或者佢個女婿啊 Kushner 啊，同埋佢老婆啊，即係佢個女啊 Ivana 一齊拍檔，不但喺香港買咗幾間酒店，準備改名做 Trump Tower 或者叫 Trump Hotel， 而且阿 Ivana 準備喺香港大展拳腳，係開翻10间8间嗰啲 Ivana 嘅名牌內衣，係咪賣內衣啊？定是賣嗰啲女性服裝啊，嗰啲連鎖店咧，咁你知道就堅嘢啦，就嚟有好消息啦！呢啲好消息唔單止係放黎智英啦，係仲連啊黃之峰同埋戴耀廷啊，全部放曬啦，係嘛？所以 Donald Trump 知道內幕消息咧，就趁低吸納啲水就到啦，見錢為信啊！你知唔知啊？見唔到美，見唔到美國嘅錢入嚟，第一見唔到沙地阿拉伯嘅錢入嚟咧。你不要听罗奇在这里是吹水，你吹100次都没用，就叶楼说你只不过是过气的股票经纪，是不是跟你后面那间公司呢是扯上扯落，找回你快钱走多几转先，是不是这样？ 因为罗奇的言论 Hong Kong over 不 over 呢，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你是特区政府的官员官僚权贵、或者甚至是国安警的部门，你当然觉得香港不 over 啦，因为你们的人工啊几十万一个月，仲有年年增加拨款，大把经费啊。对于呢啲人嚟讲，香港系仲系继续咧系搵到钱嘅。 咁但你问下啲的士司机、的士嘅车主、小巴司机、做装修工程嘅、下边做中小企嘅，仲有好多零售业，包括呢个快餐店嘅呢啲咁嘅老板从业员，佢哋嘅收入、佢哋嘅开工嘅情况，再加埋广大嘅业主，呢啲楼价唔见咗三成或以上，你问下香港系咪 over 咧？当然你可以话明天会更好，我成日都话老董嘅说话，明天系几时啊？一年啦、十年啦、定一百年啦，系嘛？呢啲系一个咧，我哋叫做咧经济师又好，或者系预言家又好，呢啲好简单嘅，即系真系睇上脑，系你一定系不败之地，系嘛？所以而家个情况，我觉得拗呢啲嘢咧，当然系增进咗我哋多咗讨论嘅话题，或者系更加多媒体可以有报道啦。但实际上咧，系永远唔会有答案嘅。业楼其实讲得亦都啱，因为咧呢、這个系一个咧。致命是预言师，因为经济分析，如果他经济分析错了，他不等于他要付出任何的成本代价。当然他如果他真正在位，他的客户可能会损失。但是这些经济分析来讲，我觉得呢就你除非是真的呢，你问一下现在肯拿钱出来投资在香港的人或者财团有多少。最简单仲有一个指标，除了你讲万豪酒店的例子之外，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就是嚟紧新世界负债嗰八百几亿究竟筹唔筹到期。如果所有的相关银行到时筹唔到的，咁咪 over 囉。筹到的新世界咪有得救囉。 或者你罗奇有内幕消息，罗奇出嚟放风，然后呢这个叫侵袭是有电话访问电话沟通，跟住很快就两边是扣合，这个又去北京，那个又来华盛顿的时候，你到那一 round 试讲，那阵时的恒指有可能炒上是一千几百，只不过讲不讲信用，你自己 Donald Trump 都知道，你被他扇过很多镬的嘛，你讲现在这番说话，他是我老友，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Donald Trump 都不好信啦， 啲油葱是不是再信钱啊？不要信 Donald Trump， 亦不要信罗奇，是信一个钱字，他说市场就是一切，就是看个市场。但是罗奇看个市场就是恒指一时的升一时的跌。但是香港一般人识得香港就只要知道是看个飲食业，看个的士牌，看那个大湾区是不是香港人每个周末结构性地揸车入去是便宜消费。是看这些。罗奇会不会入大湾区呢？佢梗系唔会噶嘛。呢啲西人系养尊处优噶嘛，长期住喺 Marriott 酒店啊，总统套房啊，包一间 executive room 俾佢啊，系嘛 ？service apartment 啊，系嘛？嗰度呢个嗰个每个月几十万房租咧，系由美国嘅总部找数噶嘛，系嘛？然后咧，佢最多咧就落去兰桂坊蒲下啦。佢个世界里边就系喺呢个 Marriott 酒店 Conrad。半岛同埋文华之间咧，攞嚟攞去。以前咧，怡和系呢个香港殖民地政府嘅行政局嘅议员，怡和就知道消息，所以怡和嗰阵时咧 ，Simon Cassett 嗰啲咧系从来唔需要英国人咧系靠佢嗰把口咧喺度唱好嘅，或者唱衰嘅。正因为而家有罗奇稍为开金口，大量嘅中国人如蚁呼痰，执嗰啲口水尾。一系咧就开心到射精，一系咧就如创口屁，咁先说明啊。罗奇话斋，过去嘅香港咧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过去嘅香港正正就系香港成为东方之珠同埋繁荣咧嗰个最佳嘅依据，系嘛？咁而家你话香港已经唔系以前嘅香港，乜仲有得繁荣咧？系啊，我知喺珠江三角洲出边啊，你都话咧系睇大陆啊，大陆而家咩样咧？是吧？是不是请罗奇准备回去做汪洋做了总书记之后请他做这个经济顾问呢？是又不同啊，我不敢完全呢是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呢观察这些人的讲说话和观察中国局势一样呢，都要客观和冷静，是不是鲍生？ 是，那多谢大家啦，那继续支持我们风云谷。好啦，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讲起香港点样样会有运行呢？你留意下一集，系嘛？我哋嘅周末咧再深入同各位去分析。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